始终喜好，爱我心，世间始终喜 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我是肖辉，此时此刻给你带来好音乐的依然是音乐导航。港乐里实在有太多说不完的经典歌，那些港乐对粤语歌迷来说实在是爱不释手，每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呢，都会在脑海当中有岁月的画面感。就像这首歌多年以后孟文蔚再度翻唱《大话西游》的主题歌，就像孟文蔚自己所说的那样，可能在我的血液里还一直留有一点白晶晶的东西，一句话将很多的粉丝带回到了1994年。 个梦。 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说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定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这里是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给你带来听经典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出的这位歌手是来自蔡健雅，红色高跟鞋。 是蔡健雅的歌声，红色高跟鞋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。2011年的时候呢，蔡健雅也是发行了一首名叫《说到爱》的一首歌，和大家聊了聊这些年她不断变化而沉淀的一种爱情观。有的时候我们都追不上感情变换的角度，但是单当我们因为独身寂寞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保留对爱情的那种信心和勇气。那么这首歌唱的也是如此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要交给郭富城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》。我是肖辉，节目之余想要分享歌曲的话，继续在微信公众账号 SYMM 当中来找肖辉来进行留言。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，明天见。 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给你的爱，永远都。